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声门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， 这两天特别的慌，因为我感觉我们学校十分的垃圾。因为我是学表演的，我们学表演的专业课就是声台形表嘛，结果现在是台词课停课，形体课也停课，然后呢只上表演课，然后声乐课大二才开，一天无所事事。我们除了表演课还上一堆其他乱七八糟的课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特别的想跟这个学校的领导提一下意见。 如果你不喜欢听我的歌，请闭上耳朵，接下来要打开纱戒穿透你的耳膜，一直到大灵魂的深处，让你崇拜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拍的 Guess Word。 我们生来就是把你早已拉响了警报，气氛将被引爆，都给我顶好，我无所畏惧，让所有的对手都领教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大声的尖叫。根本不受谁的威胁，随时准备跟强者对决，把对我的质疑和无限都毁灭。敌对也无所谓，那就请你当我是个异类，继续开大我的音量，让他们全都闭嘴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 fight against the world。 年轻就是要随心所欲，高举你的手臂，拿出你的勇气，不要再恐惧，只有依赖好战的心才能够拯救你。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大声的尖叫，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，准备跟强者对决，把对我的质疑和无限都毁灭。 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

榕树下，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，总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。那年榕树下，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摇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。榕树下那年，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，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。榕树下那年，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上演的云端却是秋千。那年榕树下，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。那年榕树下，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摇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。榕树下虫一样飞舞盘旋，一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。榕树下那年，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闭上眼的云端却是 觉触动了心弦，下意识不知可否再见，有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 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够钟，作词冯西书，读歌人王玉博。像我这样成就或太牵强，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，清楚你为暗示我，是我幻想，给我太多导致内伤，迷药快过恢复了正常，高中死心了，当你沉默的高调，当得我历劫低潮，为何尚要打扰，过几多通宵只肯醒觉才愿退烧，爱不了却偏走不了，别说笑，没有感受灵魂被你拖走，站在你左右，我乞讨等接受，风沙扑面，我未怕你暴走，惊觉只有沙漠有绿洲，还是放弃无畏献丑， 像我这样成就或太牵强，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，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，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，迷药快过回复正常，够钟死心了，当你沉默得高调，当得我力竭低潮，为何想要醒觉才愿退烧，爱不了却偏走不了，别说笑，没有感受，灵魂被你拖走，缠在你左右，我乞讨等接受，风沙扑面我未怕为你暴走，惊觉只有沙没有绿洲，还是放弃无谓献丑，够钟死心了，当你